经落了，怎么不见你单程？心我已寄出去了，花我也叫人少了，就连过年的冬雨我全都准备了，天 就是人呢，只要你勤奋，你的目标都能达到。第二句就是眼睛里面要有活儿，自己要主动找到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希望你可以继续愿意折腾的活着。 你指着那片雨后的天，我轻轻微笑扬起脸，发誓要把它印在心里面。我曾爱笑的脸颊，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。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，陪伴我

我，哦爱，别走，抱紧我，吻我，哦爱。

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

要一壶热茶吧，那味道只是什么都不紧要。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，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，不争此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，情和调随着怀念变得萧条。原来过得很快乐，只我一人未发觉，如能忘掉渴望，岁月长衣裳薄，无论于什么角落，不假设你还会在旁，我也可畅游异国，放心吃喝。

亲吻我的侧脸，梦始终在放映你微笑的画面，想念和你第一次牵着手的群星天，却随着你离去消失不见。我抱着孤单一个人睡，如果还能遇见不要再后退，想你会在哪一条街听那段音乐吻着谁的脸。我抱着回忆一个人睡，不愿看见自己哭红了双眼，我的心还留在里面，爱却越走越远。走过时间总是残忍，谁又能看见我多心疼，还不能习惯我一个人有你在身边，走幸福的路就算会结束，我的爱还继续付出。带着欢笑一个人睡，如果还能遇见不要再后退，想你会在哪一条街听那段音乐笑着和谁。我抱着回忆一个人睡，不愿看见自己哭红了双眼，我的心还留在里面，爱却越走越远。我爱你那天 习惯，他知道吗？你的美好他发现了吧？你的不好他忍得住吗？你的一切就要属于他。我曾经最爱的你，让我小小的送你，虽然我还不明白最后我是怎样失去了妻子。她看来非常美丽，她发誓好好爱你，你的左手便是我应该站的地方，现在我只能用力鼓掌，我用力鼓掌。属于他，我曾经最爱的你，让我小小的送你，虽然我还不明白最后我是怎样失去了你。他看来非常美丽，他发誓好好爱你，恭喜他如此幸运成为你一生相随的妻子。她看来非常美丽， 岁的妻子，她看来非常美丽，她发誓好好爱你，你的左手边是我应该站的地方，现在我只能用力鼓掌，向身旁的朋友解释这场 所有你我。